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三十一集，看大家都下了车，东树也踏上台阶，仅仅如此，水已经浸到脚踝。积水的上升速度出乎意料的快，刚出公共汽车，大雨便袭向全身，瞬间连内衣裤也全湿透了。 大家跟住，绝对不要分开！ 背着美宝的承载喊道，他的声音也几乎被雨声盖过了。积水深至东树膝盖以上，就连个头较高的他也举步维艰，个子小、体力弱的女人们更是可想而知。然而他们都默默走着。 进那栋楼， 成灾指着眼前的大楼， 没时间考虑那间墙洞了，总之不能再泡在水里，先进去再说。 距离那栋建筑不过十米左右，但对东树而言远得不可思议，鞋子沉重，迈不开脚，湿透的衣服束缚着身体。这时脚下传来一阵猛然倾斜的感觉，东树和明日香相对而视。 这是地震， 看来是。 哎，怎么在这个时候？ 随着一声惊呼，走在东树前面的荣美子失去了平衡，东树猛地伸手扶住了她，但抱着的婴儿一下子脱了手，咚，婴儿落在水中，荣美子发出惊叫。接下来的瞬间，婴儿以落水时的样子浮起，开始飘远。所有人都惊呼着去追婴儿，却无法按预想移动。明日香终于追上了婴儿，抱起了他。 没事吧？ 东树跑上前问道。婴儿开始哭泣，呛了水似的咳嗽起来。明日香盯着他的脸，长叹一声：“ 啊，有人好像没事，太好了。” 东树接过婴儿，递给来到身后的太医：“ 你抱他进去。”“ 啊。” 太医点头，抱着婴儿迈开步子。就在东树也要迈开步子时，身后传来滴滴的惊呼。他一回头，发现水已经淹到了明日香的胸口。 怎么了？ 洞，地面开了个洞。 东树迅速伸出手，抓住他的手腕，但自己也随即被扯了一把。 怎么回事？ 哎，洞底穿了，我要被吸进去了。 明日香一脸惊恐。东树双手抓起他的手腕使劲拉，但吸住他的水力量很大，无论东树如何使劲就是拉不动。 来人，快来人啊！ 他大喊起来。 糟了！ 东树听见太医的喊声，看来已经有人发现出问题了。如湿的手开始打滑，明日香双眼圆瞪。 别放手，东树，求求你！ 放心，我不会放的。 东树咬紧牙关站好弓步，但也感觉到手指和手腕的力气似乎就要耗尽。就在他想完了的时候，有人拦住了他。 抓紧！ 成灾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，何赖也从一旁出现，抓住了明日香另一只手，三人一起拉，终于将明日香拉出水面。 赶紧离开洞穴那儿，别又被吸进去了。 东树仍然抓着明日香的手腕不放，拼命向前走。他察觉到水流变急了。 东树，你快看那边！ 明日香手指远处，东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。巨浪正汹涌而来，浪头几乎高达两米。 快，快上大楼台阶！快！ 大家惊恐地叫喊着，冲向大楼外侧台阶。 行李。 蔡蔡美停下脚步，回头看，她带的冷藏箱被冲走了，看来是脱手了。 我去。 东树去追冷藏箱。 别去，东树，追不上了。 东树听见成灾的喊声，但他没有止步。然而冷藏箱被冲走的速度比想象中快，追上他需要时间。等到终于抓住他要往大楼走时，巨浪已近在眼前，没有来得及出声，他已被浪涛吞没。在压倒性的力量面前，东树站也站不住，游也游不动，和冷藏箱一起被水流冲走。 他在水中拼命挣扎，不一会儿撞在什么东西上，好像是街灯。他拼命抱住灯杆，仍睁不开眼睛。水流中的种种东西撞击着他的身体， 可能要死了。 东树第一次这样想。不知持续了几秒钟，身体忽然轻了，感觉有水滴在脸上。他睁开眼睛，发现水深过膝，看来浪涛过去了。 快回来！ 东树听见喊声，抬眼望去，见程栽在大楼台阶上挥动双手，身边还有明日香和蔡蔡梅。东树做了个深呼吸，迈开步子，冷藏香还在，暴雨仍然如注，但他已经不在乎雨滴打在脸上了。 快跑！ 程栽的声音传来， 又来了！ 东树一激灵，望向远方，看见跟刚才一样的浪头。他跑起来，衣服湿透了，脚下不利索，也喘不过气。刚踏上大楼台阶，激流已涌至脚下，他一趔趄，差一点摔倒，好不容易站稳了。 还好吗？ 程栽伸出手来，东树抓住哥哥的手上了台阶。 我没事。 说了别乱来，说几回你才能记住。 东树撇着嘴，把冷藏箱递给蔡彩梅。 对不起，是我没拿住。 这样的情况也是没办法。 太医低下了头，巨浪接连不断涌过积水的道路。 这些浪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是地震的影响，在决堤河水泛滥的情况下又发生地震，就会形成巨浪，也就是海啸。 真没想到会在东京市区遇上海啸。 东树重新打量周围，到处积着水，稍远处已经模糊一片。 怎么办哥？这样下去就动不了了。 先在这栋楼里转转吧，找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。得赶紧换身衣服，不然大家都要感冒了。 说是换衣服，可行李都湿透了呀。 太医颓然说道。他们躲进的大楼是聚集着各种公司的写字楼，遗憾的是没有餐饮店。一家公司有员工专用的储物柜，众人把衣服之类的东西全取出来，用来擦拭湿透的身体。擦干后便各自挑选符合自己体型的衣服穿上。 想不到我已经习惯穿松松垮垮的男装了。 明日香说着，挑了一件蓝色连体工作服。换了衣服之后，众人分头检查大楼内部。东树和明日香来到最高层，这里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办公室。 电脑也好，最新款的办公自动化设备也罢，对我们完全没用啊。 东树环顾办公室，挠着头说道。 我找到好东西了。 明日香发出欢快的声音。东树过去一看，他打开了一个大纸箱， 里面是什么呀？ 当当，各种赠品。 他拿着手机链， 说什么傻话，那种东西能有什么用？ 还有好多好东西呢，毛巾、纸巾，哦，还有 T 恤。 这些东西上面都印有花哨的心动牛排几个字，来自一家特价牛排连锁店。东西是为餐厅宣传活动制作的，设计很夸张，但此刻的他们已经无所谓这些了。 带走吧。 东树抱起大纸箱。二楼是旅行社办公室，众人将这里的会客区作为聚集场所。 三楼是设计事务所，四楼是税务代理所，翻遍了抽屉和文件柜，没有什么好东西，只拿来了这些。 小峰把装进纸袋的东西倒在地上，有一次性保暖贴、润喉糖、拖鞋和女士开襟毛衣。 这个有用。 蔡蔡美捡起一次性保暖贴。 润喉糖也需要，还有其他药吗？ 找够了，什么都没有。 小峰无奈地说。 我找到了这个。 户田拿出威士忌和罐装啤酒。 哪个公司都会有加班时偷偷喝酒的家伙。 那下酒的小吃呢？ 很遗憾，一粒花生都没找到。 真是的。 太医一脸遗憾。 那你又找到什么了？ 我找来了沐浴露和洗发水。 那可填不饱肚子呀。 你不想洗澡吗？洗头发也要用洗发水的吧？ 脏点就脏点，又不会死人，最重要的是食物。 你不也只找到了酒而已吗？ 成灾回来了，他提着两个鼓囊囊的白色袋子。 找到什么了？有吃的吗？ 垃圾食品，不过这个时候也不能要求什么了。 成灾拿出一个袋子里的东西，太医首先发出欢呼，因为出现了炸薯片，其他还有小糕点、巧克力、鲜贝等等。他又从另一个袋子里取出速溶咖啡和咖啡伴，还有茶叶等等。 这些东西你在哪儿找到的？ 各公司的茶水间，这些像是休息时的零食。 哎，不愧是头儿，我这阵子啊太馋这种东西了。 太医朝炸薯片伸出手，想立刻打开，然而成灾收了起来。 以后再吃。 太医垂头丧气。这时何赖进来了，他光着上半身。 不好意思，过来帮我忙。 怎么了？ 哎呀，来了就知道。 何赖走向楼梯，跟在后面的东树看见散落一地的东西，不由得瞠目结舌，有好多泡面。 怎么回事？这是？ 我上楼时看见卖泡面的自动售货机露出一点影子。 自动售货机？可是一层已经…… 东树望向楼梯下面，水已经升至楼梯一半高度。 你下水了？ 啊，我很擅长潜水，就是砸开自动售货机很费事，售货机里本来还有不少，但砸开的时候都飘走了。 太医等人跑来了，都发出惊喜的喊声。 真厉害！ 成灾走近何来， 做危险的事情前先跟我商量，以前跟你说过的。 不用担心我，我随时都做好了死的心理准备，以后也是，麻烦的事交给我。 想逞英雄？ 你说什么？ 跟你有没有去死的思想准备无关。再说的深一点，希望你抛弃那个思想准备，我不想让你死。不光是你，我不想任何人死。十一个人里面死了一个，生存力就由十一变成了十，别忘了这一点。 成灾说完走开了。何赖耸了耸赤裸的肩膀，所有食物集中到一处。成灾看着这堆食物对大家说道， 我们要靠这些食物生活一个星期，请照这么打算吧。 一个星期？不可能啊，这么点儿。 不妨看看外面，现在外面到处都是积水，雨还在下，地震一来就会有海啸袭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不可能转移，也不可能去找食物，只能等待积水退去。 太医抱头叹道，其他人默然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